它的面积是很大的，它是在韩国最大的一个面积最大的一个文学公园。那在这个文学公园里面有很多一些小树林，还有一些溪谷啊、小溪啊等等。对，一个在一个就是文学主题的一个公园，有这个小溪，还有一些树林，真的是很不易的。 对， 因为对，因为都会比较规模会比较小，但是规模非常大。然后特别是现在是因为是深秋嘛，大家可以去这个文学村，它有不同的感受。 哦， 没错。那除了这个文学馆，这个文学村里有一个文学馆之外呢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，算是一个广场吧。然后这个广场当中有一个专门各种各样主题的这个散步的路径。 所以它可能真的是不是大家这个想象当中的一般意义的这个文学的。主题公园了，可能那种呢会有几本书啊，或者这个作者的样子啊， 对， 这里呢可以拿出半天，我觉得至少半天的时间您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下。 没错，即使大家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黄顺云的作家，但也可以去，因为他作为一个本身作为一个公园， 对 存在，他也是很美了。 那这里呢其实作为主题公园的话，它是要收门票的，不过大家不要担心，这门票是非常的便宜的。 对，真的超便宜，可能是我们介绍的景点当中算是最便宜的， 我觉得是吧， 的一个景点了吧。对，它是以成人为基准，每个人2000韩币左右，大概是人民币10块多。对，2000韩币左右，它的运营的一个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为止。 的确是挺便宜的，我印象当中好像2000的确是 很少。 对啊， 没错。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的一些设施啊、构造等等吧。 好吧，那我们先进到这个入口的话，会看到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喷水池，从这个树林当中。 哦。很有意境啊， 很有意境喷出来。然后在旁边呢，这喷水池旁边就是这个文化馆。然后这个模样外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，然后它是3层的这个建筑，然后它是以这个玉米杆作为一个形象，然后建造的一个一个建筑。 哦，这个看起来非常的复古的感觉。 对， 我觉得这个呢，大家可能觉得，哎，为什么这个这么有钱，建了这么大公园，还要建这样的一个小建筑呢？其实这个是小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， 没错， 对吧？是黄作家这个振宇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场面的背景吧，算是。 没错。 我们也为还没有看过小说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这部小说的内容吧。 首先，这个黄作家的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就是这个《Sonagi 振宇》嘛。那这个《Sonagi》的一个小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故事情节，就是一个少年和一位少女非常非常纯洁的爱情的一个故事。 对， 有一天这个少女来到了这个少年生活的这个乡村的一个小村落里，她是新搬家搬过来的。然后呢他们的一个非常纯洁的爱情故事就开始了。对，然后呢他们在交往的时候，就有一次是下了一个阵雨，然后他们就躲在这个 小棚子下面 在小棚下面躲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。 你看这个小说都叫阵雨了，说明这一场避雨的情节，应该是整部小说的一个高潮部分， 没错， 对吧？所以这个一定是要看一看的。 对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哪里呢？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刚才那个小说的情节呢，是大家想知道这个结尾吗？这个结尾是非常重要的。 对， 它的这个结尾是有一点点悲伤的。在他们淋了这场雨之后呢，这个少年就有一段时间就看不到这个少女了。然后听说这个少女在淋了这场雨之后，就身体变得不是很好，就感冒了，或者是生病了。然后呢，后来这个少年就是不断的找或者不断的等这个少女，但是是因为这个少女身体不好之后呢，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，然后先离世了。然后就是非常 很悲伤啊。这很适合这个韩剧的情节， 没错， 尤其是2000年代初的这个韩剧的情节。 而且这个少女呢，在离世之前呢，她有个愿望，就是说当时和少年在躲雨的那天她穿的这件衣服，希望她在离开世间的时候也穿着这个衣服，然后一起埋葬到地下，这是她的一个夙愿。非常非常感人。 听是个悲情的故事。 对， 我觉得听了这个故事大纲呢，这个刚提到这两人躲雨的地方啊，还真的是我们一定要看一看，不能错过的。那很好奇啊，在这个文化馆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哪些这个东西呢？ 这个文化馆是非常有名的，我们在刚才也跟大家说过，这个 Sonagi 这个文化馆是以这个 Sonagi 为题材进行建造的嘛。首先我们进去之后呢，会有一个这个动漫馆。